以节省不少电费呢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。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。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、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：姚迪。 戴云好像一直沉浸在悲伤痛苦之中，不能自拔。后来他哭得泣不成声，被汤爷把他扶到茶楼的沙发上。这时他突然用手捂着胸口，身子也颤抖起来。汤爷见状胆小了，急忙去叫茶楼经理。经理问戴云，实在不行就叫救护，这里看病是很方便的。戴云抬起头来，强颜欢笑。没事儿，你们忙吧，我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。经理走了之后，戴云把汤爷叫过来。干爹，实在对不起您，我不能再陪您了。他从包里掏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，递给汤爷说：我一会儿在这儿要等一个人，您先回饭店吧，出门打车告诉他您去瑞吉酒店就行。汤爷马上意识到戴云的伤心是另有原因。是等邹世杰他们？ 嗯。 戴云看了汤爷一眼，苦涩地笑了笑，这一笑让汤爷终身难忘。汤爷嘱咐道：好吧，闺女，你多留点神啊，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。 我知道了，谢谢干爹。 戴云把汤爷送到茶楼的门口，临别时戴云又拥抱了汤爷一下。见戴云回了茶楼，汤爷才走，但并没马上打的回饭店。他留了个心眼儿，想看看戴云和邹世杰他们会不会打起来。他对戴云实在有点不放心。汤爷在茶楼旁边的树后一直窥视着门口的动静，直到晚上街灯亮了也没见到有人进去。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，又迈步进茶楼，走到刚才喝茶的房间一看，空无一人。他在转身的时候突然见到招待他和戴云的那位经理，便走过去笑着问：哎，这下午跟我一块喝茶的那位女士这坐到哪个房间去了？ 她早就走了。 怎么没见她出门啊？ 哦，她是从旁边的门走的。 啊？ 汤爷一下愣在那儿了。 第二天汤爷在饭店吃了早餐，便在房间等戴云的消息。等到中午，既没见戴云来，也没接到他的电话，汤爷有点沉不住气了。难道昨天晚上戴云跟邹世杰他们发生了什么意外吗？看戴云昨天哭得那么伤心，难道是为他和子玉的故事感动的吗？ 显然不是，肯定是因为故事触动了他，让他想起和邹世杰的婚姻而悲伤落泪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临近中午，汤也给戴云的手机连打了几次电话，都是关机状态，这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了。中午，汤爷来到饭店餐厅，准备点两个菜，坐下一摸衣兜，身上只有几十马币，也就是林吉特，还是昨天戴云给他回饭店打车剩下的。这点钱够干嘛的？他只好蔫蔫地回了房间。因为来的时候戴云跟他说一切不用他管，所以他只带了2000多块人民币。没钱寸步难行，他拿着这2000多块人民币在饭店内设的银行兑换了1000多林吉特。该着他不走运，那几天人民币贬值，1块的林吉特能换1块5人民币。手里有了这1000多林吉特，他稍微找回点底气，在饭店的食品部买了一堆面包香肠之类的吃的，暂且充饥。下午到晚上，汤爷又给戴云的手机打了几十个电话，始终是关机状态。一直等到午夜，戴云还是没有音信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戴云依然没有一点消息。这时汤爷预感到戴云出事了，不是被邹世杰他们绑架了，就是被他们给杀了。怎么办？是报警还是找什么人求助？但这些主意没出门，他自己就给否了。他一句英语不会说，报警说什么呀？找人求助，他在吉隆坡一个人也不认识，找谁呀？这时汤爷才感到自己的弱小，身在国外，自己的爷劲儿一钱不值了。他在饭店里抓耳挠腮，急得一个人在房间里直蹦高，但有什么用呢？哎，爷也有虎落平阳的时候，他自己叹息道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想起此时应该向国内的亲人求助，于是他给陶三的手机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戴云在吉隆坡失联，以及自己被困在宾馆的事儿。三儿，那可是我干闺女，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救救她。汤爷对着手机，眼泪快要掉下来。陶三劝他不要着急，戴云失联的事儿，他会求朋友找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想想办法。关于他自己，陶三对他说，您呐，哪儿都别去，就在宾馆待着，实在闷得慌就在饭店的花园里转转，我会尽快想办法让您先回北京啊。哎呦喂，太谢谢你了大侄子，回北京咱爷俩一定好好喝口啊，我已经5天没沾酒了，馋呀。陶三的电话让他心里稍微踏实一些，但戴云的失联依然让他寝食不安，六神无主。第五天的上午，汤爷正在客房里没着没落地走溜，突然有人敲门。汤爷开门一看，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，他们很客气地问，您是汤先生吗？汤爷打量着他们，是啊，我是姓汤。啊，这是戴云女士让我们交给您的物品，请您收好。年轻人把一个小的手提箱交给了汤爷，又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转身走了。戴云给我的东西。年轻人走后，汤爷急不可耐地打开了手提箱，只见里面放着的是那个熟悉的红木匣子。他急忙打开红木匣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里面放着的正是那串翡翠项链。难道他真发生什么意外了吗？ 汤爷的脑袋嗡的一下大了。这时他才发现手提箱里还有一封信，这是戴云写给他的信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他忙不迭地打开信，看到第一行便傻了眼。亲爱的干爹，实在是对不起您，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啊！ 汤爷大叫了一声，瘫在了地上。过了有几分钟，他才睁开眼，强努着站起来。这信他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往下看了，但又不得不看，哪知这一看差点要了他的老命。亲爱的干爹，希望您能以坚强的毅力把这封信看下去。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仁义宽厚的人，但愿您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不会记恨于我。当然您的恨对于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因为我已经离开这纷繁复杂的社会，到一个您永远无法找到的地方，去脱胎换骨，洗心革面去了。亲爱的干爹，假如我要告诉您，这几个月您认识我以后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构的，都是在演戏，您相信吗？是的，您肯定不会相信，不但您，所有在听在看这个故事的人可能都没想到，邹世杰、莱曼这些都是我编的故事，他们根本就不存在。亲爱的干爹，戴云是我编的一个假名，世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，包括我是胡同生、胡同长的事儿，也是我编的童话，我根本不是北京人，跟胡同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说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还有那个珐琅盒，都是子虚乌有，是我编的一个故事，这也是我撤诉的原因。亲爱的干爹，想不到吧，我把你们都给骗了。亲爱的干爹，为什么我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演这台戏呢？下面我想告诉您真实的我。我大学学珠宝鉴定的，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帮我投资，自己在北京开了家珠宝店，生意一直挺好，一连做了几单几十万的生意，让我的大脑膨胀起来，野心也越来越大。2014年我到巴西考察帕拉伊巴碧玺，那时候这种玉非常走俏，价位高时每克拉5000美金。有朋友劝我在巴西投资开采帕拉伊巴碧玺，考虑到当时的市场行情，我动心了，并且决定和一个巴西的玉器商合资一起搞矿。我前期投资500万美金，当然这是银行贷款，后期又跟朋友借了500万美金，钱投进去了，矿却迟迟开不了工。后来我亲自到巴西才知道，那个玉器商人是个骗子，所谓碧玺矿是他制造的假象，连他的公司也是一个空壳。他把我的钱骗到手后便不知去向，我向当地警方报了案，但当时巴西正在大选，社会治安比较乱，我的事儿他们认为是经济纠纷，根本没人管，我失望至极。跟朋友借的钱是高利贷，人家天天逼债，银行方面我也不敢声张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这时我的玉器店的员工在拉货时出车祸被撞死，我作为业主要赔偿他120万的损失。这时我身上的债也已经8000万人民币。我的男朋友因为这些跟我吹了，我爸爸也由于我债台高筑， 急得心脏病复发猝死。我妈妈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，我成了走投无路的孤家寡人。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也是做珠宝生意的，传给我几份图片资料，其中一串翡翠麻花手镯，在刚刚结束的珠宝拍卖会上，拍出了1亿人民币的天价。这对手镯是当年上海的杜月笙送给苏美玲的，在1931年，它的价值就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人民币。还有一串11珠的翡翠项链，据说是慈禧太后珍藏，后来送给光绪的礼物，在拍卖会上拍出了9800万的天价。另外，我的大学同学还传给我一张照片，这就是干爹手上的那串翡翠项链。我的同学说，他从历史资料得知，这串项链也是慈禧太后的，后来送给了光绪的妻子。这串项链从宫里流出后多次易手，最后到了国民党的一个将军手里。当然，我后来从您那知道，是到了子玉的父亲林秀全手里了。我的同学说，现在有一个亿万富翁想买这串项链，开价9000万，问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。我当时觉得这是我绝处逢生的机会，就答应他试试运气。那串项链9000万，刨去中间各种中介费和好处费，正好可以补上我欠的8000多万的债。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所以我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研究这串项链，寻找它的踪迹，终于在您认识的施文炳那儿找到了线索。您可能都不记得了，在一次喝醉酒之后，您跟他说了家里藏有项链的事儿，而且还让他看了这条翡翠项链。聪明的施文炳趁您不注意，用手机拍下了这串项链的照片。我一看这张照片，简直快要乐疯了。我觉得冥冥之中，这是老天爷在帮我。接下来，我花了半年的时间研究您。亲爱的干爹，您绝对想不到一个小女子在您的身后尾随跟踪了半年时间吧？是的，您每天的上班时间，进饭店后在干什么？您跟陆小霞的每次接触，您在改路的每次喝酒，您在早点摊的每次吃喝，您的生活规律，您的兴趣爱好，您的性格特点，我都了如指掌之后，才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。亲爱的干爹，我晚上喝酒醉倒在路口，在您家醉得一塌糊涂，说梦话，不停地喊邹世杰，还有咬您那一口，都是我在演戏，您想不到吧？这些情节是我看了许多电影和小说才想出来的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得到您手里的那条项链，所以我编了一个丢失英国女王宝石的情节，以便拿它当诱饵，让您拿出那条项链。我设计了几种方案，结果都没用上，因为您的旷达和散淡，您的厚道和局气，关键是您的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心态和爷的劲头，让我的设计最后都落空了。您真是一个特别好骗的人，我甚至都想，假如我不用演这场戏，把真实的我告诉您，直接跟您要那条项链，您都会毫不犹豫地送给我，因为您看到的只是一条项链，并没想到它会值9000万。虽然您是被人看不起的卑微的人，这一点常常让您玩世不恭，但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像您这样仁厚善良的人已经难找，特别是我用20万现金来考验您是否贪财时，您的举动出乎我的意料。您对我的轻信，您认我为干闺女后的种种爱意，